好啊，第二节翻嚟咯。 第二节翻嚟系啊。 好啦，嗱，第二节咧，我哋要讲下咧，嗱，美国咧又不断出新嘢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又出新嘢，就当然少不免咧，又有啲故障啦。咁就咁咧，就美国啊，朱雅特级啊，嗰、那个驱逐舰，即系我哋成日讲好科幻嗰个咧。 系啦。 阿 Alex 最中意讲咧，就咩头尖就压窄呢啲机系嘛？ 成个好似金字塔咁啊。 金字塔咁嘅机系嘛？即系冇你贵格嗬，系嘛？呢啲机咁咧就而家又出事。咁今次咩呢，就今次呢个呢就第二架叫蒙苏二号啊，蒙苏啊。咁呢部嘢呢出海咗冇耐啫，今次呢又有故障，个故障呢令到佢行唔到啊。 哇，要拖返嚟添喎。 係啊，咁就今次呢就好似呢就话唔可以全速行，但係呢都唔使拖，好似都自己动力都可以返到嚟。係啦。咁但係就都係样衰嘅其实。咁就因为部嘢就重14500吨。咁如果佢真係完全呢嗰、那个动力 total loss 嘅话呢，佢真係返唔到嚟嘅。 返唔到嚟咪会等拖船。 就等拖船啦，就好似拖上次拖呢个嘅亚量价好 多。咁唔系好似英国嗰架咁样俾人呀劫走咗。 哇，咁就惨啊，真係。咁所以呢就而家呢呢个呢就佢今次呢就应该係有啲故障啦，都係。咁就听讲呢就唔係直接係嗰个电力系统故障嘅。就 是、 其他嘅子系统故障。 哇。 其他子系统故障呢都冇辦法㗎啦，都会直接呢影响咗个电力输出啦。咁於是呢就令到呢部嘢呢就唔可以正常运作。咁於是就要龟速返港。 哦。 係啦，龟速都仲喐到嘅。咁就要好龟速囉，即 係 可能讲几节啦。 哦。 十节八节咁嘅速度返返去啦。系啦，咁所以就嗱，当然啦，我想讲，如果咧你嚟紧睇 CCTV 咧，哇，呢啲肯定俾嗰啲主持串到爆啊！ 系啊， 但我想讲，咁呢啲咁劲嘅嘢，即系出错有时都真系难免噶， 系 嘛？好啦，另外咧就大家记唔记得加拿大咧呢单嘢？加拿大之前咧未，佢哋话咧唔想俾即系呢个F35做水域啊嘛， 系， 跟住咧佢哋未话唔买 F35嘅， 系， 咁喂，咁你唔买 F35，但系你啲机都会旧噶嘛， 系啊， 咁点算咧？咁咧，于是咧就之前咧未睇中咗再用翻 F18 噶嘛， 系啊，再买二手， 系咪？咁啊谂住买二手啦，啊点知 F18 又串，即系我哋讲波音间厂系咪啊？ 系啊，买新机坐地起价。 即又串又坐地嘅，起价到衰到点咧？衰到系仲衰，差唔多仲贵过个F35啊嘛。 系咯， 即系摆明你依家落嚟面，你话唔买啦嘛。咁我咪特登再搞贵你咯。咁咧搞到咧，其实真系加拿大好鬼嬲啊呢单嘢。于是咧，佢近排咧就出咗个策略，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啦，系咪啊？ 系， 就问澳洲买啲二手机嘛。 系啊， 咁就买住先，顶住档先。咁咧，如果顶到档之后咧，嚟紧咧就会再招标，仲要买88架。系啦，咁就2025前交货。咁啊， 二零价系买咩先？ 嗱，而家咧就唔知。咁其实咧，你买乜咧？嗱，首先第一最常见嘅应该美国机。咁如果你美国机买咩咧，会唔会又系买翻大黄蜂咧？唔知啦。咁另外一个选择，有啲人就话会唔会其实你最后你都冇得拣，你都系买翻 F35咧？嗱，呢个都有可能嘅。 其实都系唔系波音，就系拣呢个威马田噶啦。 喂，其实不如买奥地利之前咧用咗10年退役嗰啲啊。 哇，唔得噶，嗰啲维修太贵啦，德国自己都顶唔顺，买越退 役。唔系，嗰个台风战机可以谂谂啊，我觉得台风都唔系咁差。 咁要拣二手嘢，我哋拣美国二手嘢。 美国二手嘢系嘛？ 系啊。 同埋加拿大你冇得拣啦，因为加拿大 再训练 后勤一定系美国最近。 同埋你唔使再训练过嘛。 理论上都系，同埋佢基本上成个国防好似打包俾美国做。 系啊。 系嘛？同埋美国咁近，即系做所有维修，同埋佢个即系同埋即系大佬喺隔篱，你买。即系侧边啲欧洲啲小国嘢，好似真系 隔个海又危险啲啦。 隔海啲零件啊，四样嘢又可能啊 shipping 过嚟又唔知出事咁样。咁所以咧，大家都相信咧，加拿大都系一条水鱼嚟嘅。今次都应该系即系劫数难逃。 永恒噶啦，呢个唔系做英国嘅水鱼，就要做美国水鱼嘅，实都冇得拣嘅。 哇，真系其实真系好惨，即系又系前英国殖民地。 系啊， 系嘛，咁啊有机会要出单咁嘅事。好啦，咁另外呢我哋又讲下呢个嘅苏57喎。唉，苏57又真係搞笑。我哋上个礼拜都讲过係咪苏57呢佢咪近排呢就换咗佢哋个战机引擎。 引擎 㗎咁讲到好劲喎。即係讲到呢个引擎呢又话咩啲扭力大啦。之后串到点呢佢话劲过美国嗰个 F22 嗰部啦。 係。 即係劲过你哋个引擎㗎啦，我哋已经咁样个出力啊全部都大过你咁样囉。咁听落系咪好劲啊？ 咁但系得引擎劲冇用噶。 哦，咁引擎劲同埋阿 Alex 话斋嘛，你系可以超音速，你开几耐啊？嗰句系咪？ 几耐啊？系咪？ 即系都唔知道究竟可以玩到几耐噶嘛？ 咁但系咧，而家咧都一般估计咧，虽然就话又话有新引擎嘅，但原来咧呢个新引擎而家未用得过。讲到咁劲， 系咩？ 得过？ 未装落去噶？ 未噶，试咋？原来呢个引擎咧要去到咧2025年先用得。 哇！即系又吹咗吹到2025年。 喂，你记唔记得我哋曾经讲过咧？佢哋话2020年一定可以复役噶呢部嘢。 系咯， 系嘛？之前我都已经质疑过得唔得啊？嗱，2025啦，依家咁会唔会嚟紧你2030咧？2035咧？ 点啊？美国 跟住王家卫等到佢咯，2036。 可能美国六代机都出 美国就要出六代机噶啦。 系咯， 系啊，因为咧。听讲咧，就呢个嘅即系如果依家咧 F35 咁样玩落去咧， 系 F35 你未预玩到大概2050年度啦， 系 咁2050年之后咧就会接棒，咁但系通常你接棒之前已经出咗嚟噶啦嘛， 系啊， 咁咪就系2030几至2040几嗰时未出第六代咯， 系啊， 咁你谂下你嗰阵时你先出嚟，哇，你部嘢第五代就扮第六代咯喺度扮啦，但其实呢部嘢系四代机咩水平嘅啫， 系啊， 又唔系好隐形。 系啊， 系咪？佢话自己隐形嘅，佢话用等离子隐形啊。 咩叫等离子啊？ 即系话佢哋嗰个状态咧，就系唔系液体，唔系固体，唔系即系第四个状态啦，电离就电离层嗰啲状态。 或者屋企喎等离子。 咁咧就话等离子嗰啲，即系你听完咧，你会觉得系好似好劲嘅。 即系博晒电视喺个身度，就做咗个呢个光学化光学隐形。 光学隐形，但系雷达都追踪到你嘅。 系 啊，咁死真系。嗱呢单嘢咧，所以咧就我相信咧，其实俄罗斯咧出口术嘅机会系好大嘅，系啦。咁另外咧，就上个礼拜咧，就中共咧有一班人也文也武啊，知唔知啊？即系咧，我喺啲讨论区咧讲到，哇，几巴闭啊！哇，我哋中国扬国威啊，点解啊？佢话咧，原来咧出咗第一岛链啦。咁嗱，出第一岛链就唔系啲咩新鲜事啦。 系咯。 咁但系咧，佢今次出咗第一岛链咧，就日本咧嗰啲咧就会嚟拍嘢噶嘛。 系。 咁但系好搞笑，今次拍嘢咧。佢哋咧就日本人咧咪好中，因为佢哋做嘢好仔细噶嘛。 系 佢哋影相咧，佢系会逐张同你影，仲要咧影到好似写真集咁，好靓噶嘛。日本仔影得好靓噶，好清楚噶啲机影到。但系咧今次搞笑在咩咧？就系佢影漏嘢喎。 漏咩？ 即系佢点咧？通常咧佢系你有几多部就如实报道噶嘛。日本人即系有碗讲碗，有碟讲碟噶嘛。 系 今次咧佢影，但后来咧日本人咧就发觉，咦，好似争啲。好似唔系好齐个数目，即系佢明明系侦测到咁多架，但影唔到咁多架喎。嗱，于是出现咗啲咩咧？好似啲鬼故咁嘅剧情啦。 系， 咁于是日本人点算咧？ 又架去咗边咧？ 佢咧，日本人咧就今次咧，佢咧就将啲机咧就 list 咗出嚟。 系， 咁咧就 list 咗出嚟之后咧，但系佢哋好说嗱，佢 list 咗咩咧？佢就话揾到把 H6，即系我哋俗称嘅光六。 系， 光六 K 一两架。 系。 有一架咧运八嘅电子战机，一架， 系， 然之后揾到架图一五四，嗱图一五四系新嘢嚟噶，图一五四喺大陆咧，佢新近排新出嘅新嘢啦吓， 买翻嚟噶 嘛，你买翻嚟噶呢部，做一个情报收集嘅、 哦、，OK， 然之后咧就有两架唔知乜，但系就战斗机嚟嘅 ，unknown 啊， 其实我哋相信呢两架就苏三十啦， 哦， 我哋相信系苏三十，你应该都唔系歼十一啊，应该苏三十，咁咧但系佢影唔到相咯。所以变咗而家佢日本嘅官方成日推定即系断股啦，即系我哋广东话叫做。咁所以咧，中共就觉得自己好巴闭啦。啲、中共话，啲人就话，点解你会推定咧？就因为佢头先我哋啱啱讲咗嗰架叫图一五四系嘛？ 系 图一五四同埋运八两架嘢咧，扰乱咗啲雷达、 嗯， 就令到佢唔知道嗰两架系乜。 哦， 系啦，咁即系喺国内啲人就觉得好劲啊！ 哇！ 我哋终于用到电子战啊，咁样， 哇， 系好犀利，即系日本系电子国家嚟噶嘛， 系咯， 我可以整到你啲嘢唔得， 系， 咁于是咧就依家咧国内咧欢腾一片，好劲啊，觉得呢单嘢，好啦，咁另外一单咧又要讲下咧，喂呢、这个印度，唉，真系印度咧，其实佢哋自夸自己咧系继美国同俄罗斯之后咧，全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嚟噶， 系。 佢哋成日都咁讲过， 系， 所以喺国内咧，阿力闪耀佢有个俗语啊， 系咩啊？ 国内咧，印度有一个水叫三高嘅， 三高 唔系米线， 唔系三高啊， 三高啊，三高咩高啊？嗰啲叫三高，咁咧我开头都唔知咩叫三高，但系呢啲人就同我哋讲翻，原来三高咩嚟嘅咧？就系佢自夸自己武器好劲，但系三高咧个问题就系佢啲武器其实好少国产噶嘛。 系， 佢啲武器通常咧都系买人哋嗰啲噶嘛。 系啊，又系俄罗斯，又系美国噶啦。 系啊，咁所以咧就而家今次咧又一单又系买外国嘢嘅。 系， 咁呢个系咩咧？买无人机啊。 啊，印度出口无人机。 唔系啊，印度买人哋啲无人机。 买 人 啲无人机 ，OK。 系啊，咁咧佢咧就买无人机啦，咁咧就周围咧喺度飞，咁咧佢咧飞嘅地方咧就主要咧就喺中印边境。咁中印边境即系其实大家都明啦，因为其实印度而家同中国嗰个关系咧比较差嘛，咁所以咪成日都会飞嚟飞去咧，咁啊就会谂住睇下点样可以即系尽量去搵多啲情报咁样咯。 哦， 但点知咧佢之前咧就跌咗价。嗰架嘢值一亿噶， 哇！ 一亿嘅机咧就跌咗大陆，仲要算到咩咧？大陆咧竟然系好快好快嘅时间咧，就同佢讲翻，嗱，你架机跌咗喺我哋边度啊？咁啊， 点啊？ 已经路 K 咗讲埋俾你听喺边度跌咗， 咁叫你执翻定 嘅？唔系，即系讲俾你听啫。 系， 然之后就说就仲要抗议话你入侵我领土。 系。 冇你冇衰啊！ 好快嘅反应， 但系就好快咯。咁都冇叫你赔嘅， 系 即系你入侵我领土仲要赔啦，系嘛？部机我要呕翻俾你咁嗰啲啊， 系 所以部机冇噶啦，我相信。咁样，但系以色列就抗议啦。以色列就同印度讲：，喂，你可唔可以好好地搞下你啲机啊？你再系咁样咧，我以后唔使卖机嘅。 系咯， 我啲嘢咪俾晒大陆知晒 俾人噶啦。 咁大陆拆完即整啦，其实你唔系好复杂嘢嚟嘅。 系啊， 但系你就系人哋唔知就唔知噶嘛。 系啊， 但系而家你拆咗冇秘密啦。咁你知大陆拆嘢都算叻嘅，咁如果俾大陆拆完之后，大陆依家无人机市场已经好劲噶咯，你再将以色列啲咁劲嘅嘢再俾佢知埋咧， 哇！ 咁啊真系濑嘢， 逆向工程学之父啊！ 唉，同埋以色列其实好多嘢都系美国来自美国噶嘛，有啲嘢， 系美国家机密， 咁即系美军有少少嘅机密嘢都俾佢知埋，系、 哦、 咪？即系我唔敢讲啦，因为以色列佢本身技术都好嘅，咁、 啊、 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，就大陆今次真系多谢印度，即系呢个邻居每年进攻，年年都进贡少少嘢过嚟， 多谢晒啊！ 系啊，所以其实系OK 嬲噶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又同印度有关系喎呢单。咁咧印度咧就近排咧就佢哋有个卫星曝光啊， 系 佢哋咧就个卫星咧就睇到啲好劲嘅嘢。佢哋就话咧之前咧我哋系咪讲紧夏天嗰阵时咧，印度同中国咧未边境对峙嘅， 系 嗰时对峙咧，大家觉得会唔会打咧？ 掟个掟一掟砖头啊，好似喺度。 掟砖，跟住咧佢哋未试过咧喺度。你推我拱嘅，但系冇武器嘅， 系 咯，净斋推。其实你斋推一定唔够印度人推啦，印度人大只啲噶嘛，正常。 系咯， 咁但系就冇理啦。咁总之就最后就大家双方撤军啊嘛。 系啊， 但近排咧就好多消息就话咧，大陆其实咧已经咧翻转头，就喺洞朗度驻军啦，直头。咁咧仲要讲紧咧，唔系驻几十人，系讲紧五千几人。咁嘅兵力喎， 哇，都唔少。 嗱，我听讲咧，就近排，近排咧就有起码有1500个解放军咧，已经住咗喺呢个洞廊。咁咧就而家个照片就话，原来佢哋咧系可以摆5000咯。 哇！ 系啊，咁而家大家睇到呢幅相咧，你就见到啦，即系咧好多唔同嘅军事设施咧起紧，例如咧一啲3层高嘅建筑物，佢哋嗱逐个数啊，印度人话有嘅咧，3层高嘅建筑物有9座。 系。 另外咧有300多架咧嘅军用嘅车，系啦，4个大型嘅接收天线，仲有好多隐形即系隐蔽喺地下嘅停车场。 哦， 然之后咧就当然仲有好多碉堡啦，系咪军事碉堡啦、战壕啦，跟住有啲重要设施咧已经用铁丝网围住咗噶啦，即系等闲人都入唔到嚟，甚至乎咧有啲迫击炮嘅阵地。 哇！ 系啦，仲有火箭炮阵地。 哇！ 咁咧，基本上咧，你见到咧，解放军咧已经做足啲嘢，仲有咧好多嗰啲嘅工程啊，嗰啲工具嚟，啲起重机、 系 推土机，全部齐。咁所以你谂下，其实大陆想玩咩咧？ 包围插旗啦， 系咪喺度插旗？甚至话嚟紧可能咧会整啲咩直升机机坪。 哇！ 即系你谂下，已经可以用直升机咧啲嘢运入嚟啦。 积极备战喎、 啊。系啊，仲有啊，整下啲嗰啲即系货柜嗰啲咧，啲组合屋啊。 系哇， 然之后就起埋商店添啊！ 哇， 系啊，跟住就公路啊，再嚟紧再整咯。咁于是你谂下，佢系咪谂住咩咧？就喺度扎营。 系咯、 啊。到天气好之后，即刻去起路咧。 系会的、 啊。起路之后咧，我啲军队又可以隔篱睇住。 系啦、 啊。今次就唔惊你啦。 系啦、 啊。你嚟我射你。 起埋嗰啲商店就啲家眷都嚟埋住系嘛？ 系啦、啊，仲可以有可乐供应。 系啦、 啊，好啦。啊，唔系我国唔知有咩咧，即系我哋谂可乐啫。 黄老吉咯。 黄老吉系嘛？ 系啊， 黄老吉点样都有供应啦，系咪？所以咧，即系你话究竟依家解放军搞乜咧？咁讲系啦，咁啊，依家都系咁样。 系啊， 好，咁就第二节嚟到呢度先。 好。